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9月12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6。白露过后，夏天残留的暑气逐渐消失，冷空气转守为攻，早晚天气随之转凉。在养生方面，大家呀要以抗秋燥为主，早睡早起，顺应自然，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尽量避免羊肉、辣椒、花椒等大温大热、辛辣刺激的食物，还可以适当吃一些当季新鲜多汁的果蔬，比如梨、萝卜、黄瓜、西红柿等等。另外，白露时节过后也是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多发季节，提醒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要少吃或不吃鱼虾、生冷和辛辣食物。今年春节过后，猪肉价格持续下跌，引起了广泛关注，相关部门也是多次启动年内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切实保障生猪市场的平稳运行。为什么要启动收储工作？生猪产业发展有哪些变化和趋势？今天节目就要为大家详细说一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十四五北京空气治理聚焦 PM2.5 和臭氧协同减排，沼气发电项目来了，将打造低碳节约再生水厂。北京环球度假区用上高品质再生水，平谷区力争年内启动建设城市新零售产业园。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猫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绿色生态。9月6号上午，在北京举行的2021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上，北京市第三次发布 PM2.5 源解析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北京市现阶段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60%，区域传输占40%。本地排放中，移动源占比仍然最大，为46%，生活源占比16%，成为第二大源。和2017年上一轮源解析结果相比，眼下本地排放中各类源的绝对量实现了瘦身，区域传输对北京市影响增加近10%，尤其在重污染日，区域传输占比超过60%。从本地排放来看，以机动车为代表的移动源还是本市污染大户。专家建议，下一步北京需加大本地源中各项面源的精细化管控，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强化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提升科技治污、精准治污能力。在7号，2021年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举行第三场分论坛，聚焦 PM2.5 与臭氧协同治理，这也是“十四五”时期本市空气治理的重点方向。与会专家也分别从生活面源、科技手段、区域协同等层面给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年来，北京空气质量不断改善，但臭氧浓度的反弹也成了阻碍优良天数继续上升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 PM2.5 和臭氧产生呈现正相关，二者拥有两个共同的前体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VOC。中国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柴发和首先从生活面源给出建议。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少开一天车，少排放一点氮氧化物， VOC 方面的减排的空间就更大，特别是在涂料这方面，装修房子都买一些绿色环保的低挥发性的，包括我们的市政刷漆啊、道路铺沥青啊。 实现 PM2.5 和臭氧的协同减排涉及经济社会多个方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书潇介绍了新研发的大气污染防治综合决策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把经济发展、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空气质量、人群健康等因素指标都统一纳入进行评估， 不同时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目标对多个污染物进行协同调控，不仅目标性强，还可以实现成本可控。 当我设定了 PM2.5 和臭氧浓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我们去筛选出来最低成本或者是最大效益的解决的一个方案。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对于京津冀做了一个应用，我们也发现如果要实现咱们京津冀及周边 PM2.5 和臭氧的年评价值基本达标，那么一次的这个污染物的排放需要大幅度的减排，一次的氮氧化物 VOC、 PM2.5 二氧化硫和氨相比于2017年要分别减排75%、50%、73%、44%和29%。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还发布了北京蓝天保卫战治理成果评估结果。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北京的蓝天含金量明显提升，一级优天数较2017年增加近一个月，全城的 PM2.5 浓度也在不断缩小。但是，污染物区域传输的作用在不断扩大，尤其体现在重污染日。张强建议， 要推动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的协作和转型升级，包括大宗货物的运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这些重点的领域协同发展。同时呢，在重大活动服务的保障方面也能够进一步推进区域的联防联控，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沼气发电是北京市推动生物质能源资源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有效利用污泥处理厂产生的沼气，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最近，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两处沼气利用工程，分别是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污泥高级消化工程和小红门污水处理厂泥区改造工程。为实现城市污泥无害化、稳定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置，本市建设实施了高碑店、小红门、淮坊等5个污泥处理中心项目，污泥总处理能力每天6000多吨，沼气产量稳定。小红门及高碑店污泥处理厂项目率先具备落地条件，项目将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硬件配备，实现清洁能源的循环利用。这次获批的2个项目发电将以自用为主，即在保证蒸汽和采暖负荷供应的前提下，将沼气导入发电机组，发电回补厂内使用。发电机产生余热用于热水解工艺及工厂建筑采暖，降低外购电的成本，实现资源循环利用。项目预计今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全部达产后年发电量约6500万千瓦时。据测算，以小红门为例，每年能减排约3.2万吨二氧化碳。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排水集团了解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内所有绿化灌溉、景观补水、设施补水、游乐场和酒店清洁用水等，都将使用由北京环球度假区再生水深度处理厂处理的再生水。这个再生水厂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环球度假区的西侧，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设计规模为每天1.9万吨，采用磁混凝加深床反消化加臭氧氧化加生物滤池工艺，生产出了高品质的再生水。据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20号开园，到时候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2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也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2021服贸会7号落幕，我们来关注服贸会上各区的新发布和新亮点。就在9月6号，平谷区呢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2021年服贸会期间平谷区2021年2区建设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平谷区正在建设农副产品食材供应链基地。基地建成后，可达到全年30000吨蔬菜、5000吨肉类的动态储备和周转能力。同时，力争在年内启动建设城市新零售产业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平谷区承载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功能，与3城1区一同被纳入全市5个绿色创新高地，围绕现代种业、智慧农业、农业智能装备、生物技术、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6大产业，平谷区创新金三角合作模式，打造硬核农业中国心。峪口镇副镇长王学斌介绍， 平谷农业中关村建设是以平谷区峪口镇为核心区，园区总建设面积约70万平米。核心区的1期北京精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现在已经竣工，各科研机构现在正在有序入驻。 位于马房镇的京平物流枢纽产业园是第三批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也是华北地区首批唯一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是进口肉类和冷冻水产品指定口岸。京平物流枢纽以马房铁路站为中心，自北向南分为三个厂区，其中北厂区重点打造农副产品绿色智慧供应链基地和城市新零售智慧供应链基地。马房镇副镇长刘小亮介绍， 基地建成后可达到全年30,000吨蔬菜、5,000吨肉类的动态储备和周转能力，能够有效地缓解突发事件对城市应急物资保障的压力。今年初，菜鸟集团和正创集团通过招牌挂的方式，成功摘得了北厂区的350亩物流仓储用地，并已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现两家企业已入驻园区，力争年内启动建设城市新零售产业园。 去年年底，天津港到平谷多式联运中心挂牌成立，开通了天津港到平谷的海铁联运试运行班列。今年平谷区将完成既有铁路场站线改造，持续调整优化班列路线，加快推进天津港到平谷马房的海铁联运班列正式开行。平谷区还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实行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建立了领导联系企业和走访企业制度。区发改委四级调研员张雪燕说， 实行一企一管家，一企一策。今年我们对服务包企业进行了扩容，由原来的107家扩容到300余家，进一步扩大了服务的范围，增强了服务的深度，提高了服务的精准度。 再来关注延庆，9月6号，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论坛活动第8届北京市文化融合发展项目合作推介会上，北京延庆区完成了8个项目的集中签约，总意向签约额突破1.5亿元，成果丰硕，也为延庆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据了解，当天延庆区签约的项目涵盖文旅体验、电影音乐、数字科技、教育研学、文创开发等多个领域，具有投资规模大、产业契合度高、带动引领性强等特点，对加快促进文化要素在延庆聚集落地、初步实现以展促贸、以展聚业的参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再来关注，在今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上，怀柔的展台主打的是科技元素。怀柔区呢，一直以好山好水、京郊度假休闲目的地被广大市民熟悉。不过，随着怀柔科学城的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怀柔的科学生态也已经初步形成。从雨滴发电、运动背包到电子面膜，都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我们电子展厅的主题是“华山柔水，金凤起舞”，内容涵盖了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还有生态文旅板块。 在展厅内，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台写有“雨滴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器械，水从上方模拟雨滴状态落下，下方是几块长方形的板材。来自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的刘峰介绍， 我们制备的一个纳米薄膜器件，然后在下雨的场景下，这个雨滴作为液体，然后我们制备的这个器件作为固体，一个固液接触摩擦起电的一个原理。 雨滴发电装置的旁边是一个由发动机带动的上下运动的木板，不过挂在上面的背包却能做到几乎不挪动的状态。中科协行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薛庆芳说， 它是中科院力学所研发的，它是能够减重87%，我们人背上以后呢，可以就是相当于说人在动，那包实际上是不动的，你在行走和奔跑的时候。 同样是由中科协行展示的电子面膜也是满满的科技感。薛庆芳介绍， 这个电子面膜呢，利用的是石墨烯的柔性的导电系统，根据脸的这个凹凸起伏啊，可以平铺到脸上，在很好的覆盖到脸上的一个每一个部位，这样的话呢，所有的涂抹在脸上的营养物质呢，就很容易去吸收。 观众还可以戴上 VR 眼镜，在太空俯瞰中国的空间站。项目负责人贾传说， 我们企业是在怀柔科学城进行注册，这个 VR 项目是站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高空俯瞰中国空间站一个整体的组装过程，此可以看到美丽的星空、地球的全貌。我们用这个 VR 体验项目，可以让观众了解更多的航天知识，产生更多的兴趣。 怀柔区文促中心 心主任温兰生告诉记者， 我们是突出了怀柔科技城这个科技赋能，比如说我们推出的怀柔科技城各个院所提供的这些科技产品和科技体验项目，这个游客和市民来参加服贸会，而且体验的热情特别的高。然后影都呢也有我们的特色，把我们这些年来的这个大片儿，包括我们的一些品牌活动进行了展示。惠都呢重点展示了就是在雁栖湖周边这几年举办的像 APEC 呀、一带一路啊这些高端的政经会议，从科技、文化、会展等多个方面展示怀柔一加三如何发展的这种格局。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最近生猪价格低位运行，猪粮比价在5:1-6:1之间，处于过度下跌二级预警区间。按照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的规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再次启动年内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督促指导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及时开展地方猪肉储备收储工作，上下联动形成托市合力，切实保障生猪市场平稳运行。什么是猪粮比？为什么要启动收储工作？生猪产业发展有哪些变化和趋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详细的说一说。 现在一直在降，现在我们这里标准应该在6.6左右，我们自盘自养在8.5才能达到成本，现在一直在赔他钱。 这是河南省养殖户吕小兵在谈到最近猪价变化时反映的情况。今年全国猪肉价格深跌引发广泛关注，而今年以来，商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几次启动了中央储备猪肉收储。为何会出现猪肉价格一跌再跌的情况？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这样说： 价格的下跌肯定是供给增加了。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的整个猪肉产量和生猪的存栏，猪的产量呢已经是达到了2700万吨以上，同比增长了36%。生猪的出栏呢是达到了3.37亿头，同比呢增长了34%。再看一下生猪的存栏，生猪存栏呢是已经达到了4.39亿头。如果要跟2017年相比的话，基本上已经接近了2017年底的4.4亿头的存栏的水平。从能繁母猪的存栏角度来说的话，在非洲猪瘟以后出现了大幅的下降，但是从2019年的10月份开始，连续的持续的恢复增长，那么到6月底，能繁母猪的存栏已经恢复到4564万头，3月底的这个数字呢只有4318万头，2017年比的话已经高于2017年底的水平。所以当前的猪价下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供给增加了。 除了今年养猪市场生猪量明显增长这个原因外，朱增勇谈到猪价的持续下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从这个春节以后，有一部分养殖户呢对于今年上半年的猪价呢有过高的预期，所以出现了这种二次育肥或者养大猪的情况，养殖户把猪养到了400斤以上甚至500斤以上，同样的出栏量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这个猪的产量。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冻品的流通量以及猪的进口量增加了。去年10月底到今年的2月份呢，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相应的一些措施的原因，这些冻品呢流通呢量比较小，但从今年3月份开始，这份冻品呢开始投向市场，预计呢有100万吨左右。从整个的供给来说的话，既不缺猪也不缺肉。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消费了。一般情况之下，过了春节呢，我们都属于这种季节性下降的淡季。综上这些原因呢，就导致从2月份开始，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用下跌。 据发改委的监测显示，当前猪粮比价在5:1-6:1之间，处于过度下跌二级预警区间。什么是猪粮比？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说： 猪粮比简而言的就是生猪的价格跟玉米价格的比值。首先呢，从生产成本上来讲，一般情况之下啊，饲料成本呢占整个生猪养殖成本的60%左右，玉米呢占饲料的成本基本也在3/2左右。通过 生猪价格跟玉米价格的比值能够很直观并且快速地反映当前整个的生猪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动。十年左右的整个的猪粮比的盈亏平衡点来看，前九轮周期呢基本都是在6:1，本轮周期呢玉米、豆粕等饲料成本在上涨，同时呢像仔猪的价格也在上涨，防疫的需要、人工的成本、防疫的成本以及管理的成本都在提升，所以整个的行业的平均成本呢跟上轮周期相比的话有明显的提升。 根据当前猪粮比价情况，按照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的规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再次启动年内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而这个预案从最初到现在还经历了几次变化。 最初的预案呢是2009年出台的，当时的预案的名字叫防止生猪市场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2009年第一次出台，在2012年呢进行了修订，2015年呢第三次修订，但第三次修订的名称呢就改变了，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调控预案。那么第四次呢就是6月上旬发布的这个预案，就是完善猪肉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调控预案。整个的预案的名称可以发现，就是单纯的依赖收储是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降低整个周期内的价格，需要综合性的措施。在2019年到2020年，这个储备猪肉更多的是在投放。 2018年，辽宁省沈阳市确诊了我国首例非洲猪瘟，曾经对中国的养猪产业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还做了相关的科普录音。 非洲猪瘟是最早在非洲发现的一种危害养猪业的烈性传染病，原本仅存在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随着贸易往来增多，非洲猪瘟病毒通过航班或港口废弃物、猪肉以及制品，还有野猪等携带病毒多种方式进行传播。这次中国发现的非洲猪瘟很可能是从周边邻国传入的。虽然非洲猪瘟对猪来说是致命的，但却并不会感染其他动物，也不会感染人。而且非洲猪瘟病毒可以通过高温、高酸或者高碱性来杀灭。 从2018年我国首次出现非洲猪瘟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成效显现，加上各地政府密集出台扶持政策，生猪养殖企业纷纷补栏扩栏，各路投资者应声而来，生猪产能迅速恢复。谈到这2年生猪养殖产业发展趋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这样介绍。 实际上13.5期间呢，我们整个生猪产业已经开始在转型升级了，因为整个环境的压力，包括资源环境的压力，其实都在逐渐的增强。在两次猪价波动以后呢，其实在很多的优势猪产区和潜力一个增长区都新建了很多现代化的这个养殖场。在2020年，我国的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的这个水平已经达到了57.1%。很多的这种现代化的养殖场，实际上它不但是对人员、资金管理都有新的这种要求，所以十三五期间，实际上我们整个的生猪的养殖门槛明显提升了。譬如说，存栏1000到1500头的这么一个现代化养殖场，它基本固定资产的投资需要大概是100万，特别是重大疫病冲击以后，其实我们对于生物安全的软硬件设施啊，其实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新科技助力现代养猪产业发展。比如四川特区猪场铺上了有 ET 农业大脑加持的摄像头，通过图像识别技术，每一头生猪都有自己的档案，包括品种、年龄、体重、进食情况、运动频次、轨迹、免疫情况等等，这些数据可用于分析行为特征、料肉比等。同时结合声学特征和红外线测温技术，可以通过猪的体温、咳嗽和叫声来判断是否患病、预警疫情等等。养猪产业热，养猪智能化、规模化成为了一种趋势，一些大企业也转而投入这个领域规模化养殖。全国政协委员刘永浩表示，养猪产业的发展要注意保护小农利益，也要做好标准制定工作。 养猪业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关注它、支持它、投资它是好事，这是第一点。第二，要注意保护小农的利益，因为我们 养猪是我们小农的主业之一，不要因为大企业的参与而剥夺了小农的权益。第三，对于这种外行转行来做规模化的现代养殖的，设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人才标准、技术标准、投资标准和环保标准，这样的话呢，有利于有序健康的发展。 当下的生猪养殖产业已经从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而面对或许是史上最强的猪周期，如何稳定猪肉供给的同时也能调控猪肉价格，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给出了建议。 短期呢，就肯定是通过这种调控预案，通过储备肉的收储或者储备肉的投放来稳定猪肉供给，保障猪的市场价格。从中长期的角度呢，肯定是促进这个整个生猪生产的稳定，特别是能繁母猪存栏的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譬如支持标准化规模厂的建设，提升我们整个国家的规模化水平，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带动整个生猪生产的稳定。特别是主产区猪价出现过快下跌的时候，通过像这种保险啊，以及这种低息贴息贷款，解决猪价过快下跌，养殖主体出现这种资金流动性的问题，这样到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猪价在市场价格下跌的时候这种产能的下调的幅度，使它逐渐的下调产能，这样的话在后期的整个能够保障后期的整个生产的稳定以及猪肉的供给。 生态小提示，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人在夏秋之交呢，特别容易感冒，一是因为大家的保暖意识不像冬天那么强，二是因为在天气从热转向寒冷过程中，空气的湿度、温度、气压等因素都会发生明显变化，并且反复无常。一旦人的身体免疫系统不适应这种变化，就很容易感冒。目前的气候特点之一就是昼夜温差大，可能中午气温比较热，但是早晚气温呢很低。很多人容易忽视这种凉热不均，尤其是早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上班族，或者是喜欢早锻炼的中老年人。另外，天气燥热时胃口也不好，出汗量大，这些都是导致人体免疫力降低容易患感冒的重要原因。接下来生态小贴士就提示大家，换季防感冒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要保持充足睡眠。第二，要通风保暖，尤其是上班族，白天室内紧闭门窗容易滋生大量病菌，应该打开窗户勤通风，确保室内空气的新鲜。由于早晚温差大，老人、小孩和体弱者更应该注重保暖工作。第三，就是饮食调理。秋季气候干燥，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滋阴润燥之物，不要过多的喝冷饮和凉食，及时的补充维生素，建议多吃萝卜。第四呢，要提高身体素质，这也是预防感冒的重要方法。体质较差的人很难抵挡住感冒或流感的入侵，在保障饮食健康合理前提下，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身体锻炼，登山、跑步、打太极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也要多喝开水。有些人呢不喜欢喝白开水，常以饮料代替，这些饮料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多喝白开水可以让人的新陈代谢能力变强，也能有效预防感冒。此外，就是要减少与感冒者接触，少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防止交叉感染，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也要保证居家环境的清洁。中秋和十一长假呢，马上就要到了，在这儿也提示大家，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当下，我们一定不要松懈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要继续贯彻勤洗手、外出戴口罩、少去人多聚集的公共场所这样的良好生活习惯。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下周六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